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三剑客当中，王行于死了，李茂贞、韩建服软了。然而呢，李克用似乎此时并没有回家的打算，他在想什么呢？ 雨，阴冷的雨，连绵的雨。有道是斜风细雨不须归，可如此冬日冷雨，何不回家呢？ 李克用领着押军蹲在渭河岸边，虎视长安城。这些个天里，李克用收到了李业送过来的劳务费，数十道赏赐令差点把太原的厨娘都给封官了。李克用本人呢，封晋王，可以给的都给了，不该给的也给了。李业可以说是把皇宫最漂亮的妃子送了过去。最后呢，李业给了李克用特别的指示，说不用进京来跟朕搞见面会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哪儿来哪儿回去吧你。但是呢，请神容易送神难呢，李克用没动，没有退回太原，也没进长安，他就是蹲着一声不吭，一步不动，死死的盯着长安城。这位太原李鸭儿呢，就像是一只迟迟不掉下的靴子，让人呢不能踏实睡觉。李业要崩溃了，长安市民也要崩溃了。嘿，李鸭儿，你到底想搞什么呀？人们总有一天会走到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十字路口。在这40多天里，李克用同志内心纠缠着他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决定。在春秋时期，齐桓公采纳管仲的计策，尊王攘夷，一匡天下，九合诸侯。800多年以后，曹操用毛玠之言，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修耕植以恤军资，统一北方，三分天下，成为了一代枭雄。又800年后，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就摆在了李克用的面前。李鸭儿进一步 枭雄般第一神器倚天剑就在身边，随手可得，得之后可以舞之以令天下。这仨月以来，你不是一直气愤李烨不让你攻李茂贞和韩建吗？到时候你可以把他关在书房，让他呀给你抄一百遍李茂贞韩建是反贼。还有这七年来，你不是对李烨一直不肯认定朱温是反骨仔而郁闷到内伤吗？到时候你可以让他抄一万遍朱全忠是王八蛋。李克用摇摇头，他说，如此我不成了唐之曹操，为万世唾骂吗？那行，你要不愿意进，那就回太原去，你呢还是唐朝好战士，李家好干部。但是我以后还会有这样的好机会吗？李克用是一脸的茫然呢。这位枭雄勇似张飞贺断桥，力如项羽能扛鼎，既比李广史入十，实是当世之猛将啊。可他呢却不是一个好领袖，他缺少领袖人物最需要的东西，断。谋者透过迷雾看时局，是为知；断者认清时局而采取应对，是为行。有的人称之为知行合一，有的人称之为行动力。故云，谋而伐断，正能见而不能持也。此中是至浅而不深，偏而不全耳，大以免瞻。在攻破滨州干等了45天之后，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，李克用终于想明白了。他站起身来，甩掉身上的泥土，领着部队黑压压的拔营回家。李克用给李烨写了一封告别信，里面写，我不过是皇上你的一只黑乌鸦，你弹起音乐叫我来我就来了，现在你让我滚我就滚吧，如果以后你让我再滚回来那就再说吧。信罢，李克用带着他的李存勖领着他的部队向太原进发。李克用不会料到，他曾经无数次杀进长安，但这次却是他与长安的永别。在这以后的日子里，他再也没有到过这座辉煌的城市。那么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他到底有没有后悔自己当时的放弃呢？也许一舍往往会有一得吧。李克用挥挥手带走了一片乌云。李烨呢长出一口气，至此他的借刀杀人之计成功了。痛恨的王行瑜被杀了，借来的刀自己嗜血入鞘，打完收工。那该庆祝吗？太早。斩草未除根，掩耳为自欺。李烨不用多久就会发现自己如陷沼泽，每一次看似成功的举动不过是一次置自己越陷越深的挣扎。三剑客之老大老三还活着，李茂贞和韩建拍着胸口叫声好险。这百十天来，他们没有一天不担心李克用拿他们过招。这下得了，过江龙终于走了，大难不死必有后消，三剑客之余孽准备转行二人转，主要的忽悠对象就是李烨。而有一个人的结局呢，不得不交代一下，他正是中书省的内鬼包打听崔兆伟。在三剑客倒台后没多久，身份暴露，失去了后台的他被李烨先贬后杀。这对于他来说也许也是一种解脱，至少已经脱离了无间地狱。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，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。这位唐僖宗中和二年的文科状元，凭着努力历任 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一步步终于登上相位。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，为了排挤异己，为了一时之争，他放下了宰相的尊严，忘掉所学的仁义，出卖内心的灵魂，结交藩镇武乱庙堂，一步步无人相争，一步步无药可救。为权力而自坠无间地狱的宰相，他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听到李克用空手从魏桥退出后，有一个人大松了一口气儿。这个人呢，正是朱温。在李克用为李晔出宫的时候，朱温同学呢也想插一杠子，但是呢，他实在是太忙了。那时候他呢正在河南大干快干，建设一个有汴州特色的割据主义霸权社会。跟太原大决战的日子是越来越近，在那一天之前一定要进取河南。这个任务呢很容易，早在李克用扫平河朔时，朱温就趁机收复了徐州的石浦。根据记载，石浦走投无路，最后在城内的一座楼里自焚了。那么除了他，在黄河之南还有非常难搞的俩兄弟，大家都认识，他们是运州朱轩、兖州朱瑾。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，经常发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比如说儿子杀老子，老子杀儿子，更不用提兄弟之间同室操戈，而自始至终打架一块上，大肉分两块，大酒共一醉的只有这朱轩和朱瑾哥俩，他们是真正的兄弟。在创业时期呢，并肩作战，大功告成后没有为谁当家做主闹过意见。朱瑾呢尊敬兄长，自己离开了运州，另搞了一份嫁妆，当了倒插门女婿。拳头要向外，这才有力量。这对兄弟懂得这个道理。这些年来，他们面对强大的朱温，虽然说狼狈不堪，但是呢，从来没动过出卖兄弟换取平安的念头。他们之间有难必救，有求必应，配合默契，屡屡击退朱温的进攻。要生一起生，要死一起死，视为兄弟。面对这对连环马般的最佳搭档，连朱温都一度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。静下心来审视你的对手，你终会找到破绽的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这是北岛说的话。朱温呢，应该是找到了他的方法。唐昭宗乾宁二年11月15号，那会儿李克用刚将王行于赶出滨州，中都，黄昏，残阳照亮了一张脸，这张脸呢，咱们都很熟悉，多肉，毛多，这眉毛都成倒八字了，凤眼，大鼻子，肥耳。朱温抬头，眼窝深陷，面色泛白。上个月呢，他让葛从周把这兖州围了个结实，然后自个儿率着精兵潜伏在后。他在等啊，因为打兖州不是目的，将运州的朱轩引出来，消灭其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。朱温经常这么干，围一个引一个。朱轩兄弟情深义重，这计策呢屡试不爽。但是这一次有点怪，按照惯例朱轩该来了，可是呢，除了前些天朱瑾的堂兄朱琼投降之外，没接到任何运州兵出动的消息。朱轩难道不管他亲弟弟的死活了？这边正纳闷呢，手下报告说抓到一个运州兵， 据说此人主动交代有情报递上。打进来。没过了多大会儿，一个大兵被带了进来，向朱温报告了一个重要的军情，说运州已经出动了万余人前来援战。朱温就问，那人在哪儿啊？降兵答，正前往曹州准备阻断粮道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要是粮路一断，兵心动摇，兖州运州在前后夹击，几军那岂不是被消灭个干净啊？该来的终于来了。朱温起身步出军营，遥望天外，日已残，月未上，咋办呢？前去阻击天将黑容易中埋伏，况且这个降兵突然来到，未必不是引自己入套。可是呢，如果不去，万一真的被断了粮路，将会顿处困境啊。夫人呢，你赐我力量吧。关键时刻呢，朱温同学第一个想到了他老婆，也算是重情重义的人了。可是当时呢，他并没有夫人锦囊在身，那求不上老婆，那就求神仙吧。朱温突然返回军营，起算一卦，得俩字儿：斩官。好兆头。把这个卦术啊用于行军打仗之事的高手啊还是很多的，比如说诸葛亮、刘伯温，是吧？但实际上呢不太靠谱。如果说真有这种本领，诸葛亮就能算到蜀灭，刘伯温呢就能算到自己喝毒药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暗示。那么在回军营的那一刻，朱温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出兵相击。如果说是吉卦，就顺天意，斩将夺关；如果说是凶卦，那就逆流而上，为天斩敌首。于是呢，朱温点起精兵数千，骑着大马呼啸而出，扑进了渐浓的夜色之中。第二天清晨，巨野，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巨野县，只见一员大将正领着万余人急行在路上，领军人物是运州的贺圭。这个人呢是河南濮阳人，行伍出身，算是一员猛将，但是呢跟错了老大，总是吃亏。跟着朱轩哥哥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这日子呢没法过了。那这一次呢，朱老大更是将兵啊往他手上一交，不敢出城了。那受人之兵，忠人之事，贺圭呢还是比较有责任心的，而且呢不愧为运州守将的职位。在他出城之后，没有直接奔赴兖州冲击汴州的军营，而是奔向了曹州。这曹州呢在汴州和兖州之间，这一来可以围魏救赵，更可以堵住汴兵的粮路，阻断朱三的退路。贺圭猛赶，终于行至巨野，前方不远处便是曹州。那朱温跟他的夜行兵呢？汴军迷路了，这么黑，数千人在黑夜里跑了一晚上，瞎跑100多里地。但是呢，就在天亮之时，这帮人还稀里糊涂的还真就找到了对手。所以说呢，不得不说缘分呢。在这深冬的薄雾之中，朱温的精兵破空而出，猛然出现在贺圭的面前。运州的大宝贝兵们，哥哥找你们找的好辛苦啊。朱温是暴吼一声，拔剑直刺天穹，踏马汴军水银般的直冲敌阵。那运州呢也不是菜鸟弱州，他们也有雄兵猛将，但是呢这么些年来，运州兵是吃够了汴州的苦，早就培养出了恐汴症，那更何况面对的还是汴州的大杀神。交锋不久，运兵溃败，贺圭将军拨马就走。这路啊是越逃越窄，